第192集，外传甜心27，就拿约会兑现吧。罗瑞刚想问秦子娇那天怎么了，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那是罗瑞给温小辉设置的特别铃声。他挣扎着从包里拿出手机，他现在急需听到温小辉的声音，否则他冷静不下来。 喂，baby。 哎，早啊。哦，你那边是晚上了，怎么了你？听声音感冒了？ 嗯，有一点，最近换季了。 哎呀，我前两天也感冒了，擤鼻涕擤得鼻子都破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边有个法国帅哥在追我，你要不要看看他的照片？ 嗯，好啊。我在外边呢，你发我吧，我回家跟你聊。 哦，好吧。 挂了电话，罗瑞果然感觉自己的心脏的跳动回归了正常的水平。他抹了抹眼泪。 你说我喝醉怎么了？ 下次不要再喝那么多酒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喝酒。 罗瑞回想起那一天，连忙问出了心中的疑问。 那天你来了？ 你不记得了？ 我什么？秦子娇真的来了？那为什么黎硕说没看到？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喝懵了，记忆错乱了呢。你真的来了？我以为我喝多了产生幻觉了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 顺着酒吧街找过去，你跟那个姓驴的在一起，放心吗？他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你还敢让他送你回家？如果不是我去了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对你做什么？ 李大哥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等等，你去我家了？那给我换衣服、给我做早餐的人是？ 秦子娇烦躁地抓了抓头发。 你不知道？难道他没有告诉你？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呀？你认识他才多久啊？接触多深呢？他带来的那个人也是。你能不能…… 罗瑞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，被秦子娇几句话就点着了。 我信任谁，接触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说你想我，是不是因为瑶瑶要手术了？你希望我去陪她？ 秦子娇皱起眉。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 我怎么不会这么想？你当初想跟我试试，不就是为了瑶瑶吗？ 我说想你就是真的想你，跟别的没有关系。 可黎大哥从来没骗过我，你张嘴就说他不可信，而你骗过我，却想让我相信你。你不要以为我喜欢过你，我就连脑子都废了。 那姓黎的是不是故意不告诉你我去找过你啊？就凭这一点他就不可信，谁知道他藏着什么居心，对你有什么企图？ 说不定他是为我好呢。 罗瑞以更高的音量吼了回去。秦子娇气得握紧了拳头，脸色苍白，眼里盛满了戾气。罗瑞猛地想起了两人第一次见面，秦子娇轻而易举地就制服了比他壮一大圈的流氓。罗瑞忽然有些害怕，秦子娇不会打他吧？罗瑞后退了一步，秦子娇一个箭步冲了上来，一手固定住了他的后脑勺，俯身重重吻住了他的唇。罗瑞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秦子娇的动作粗暴而急切，用力地吮吻着罗瑞的唇瓣，仿佛为这一刻已经等待了很久。罗瑞完全忘记了挣扎，因为印象中秦子娇从来没有这么激情地吻过他。跟这个吻比起来，以前的吻更像是一种形式，而这一次却充满了渴望。正在罗瑞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出租车司机打开了窗，没好气地大喊： 哎，你们到底走不走啊？ 罗瑞就跟被一锤子砸醒了似的，猛地推开了秦子娇，拉开车门上了车，逃命似的。 师傅快走。 司机从后视镜瞄了他一眼，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。罗瑞不敢回头看，他只觉得浑身虚软，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。秦子娇亲了他，很用力地亲了他。在他们分手两个月之后，秦子娇对他说想他，还亲了他。 他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是现在？两个月来连一条信息都没有，突然就说想我，为什么不是昨天前天，偏偏是瑶瑶住院了要我去探视的今天？ 罗瑞没办法不怀疑，这次是不是秦子娇为妹妹做的另一次牺牲，毕竟他尝过那苦头。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 罗瑞突然想起秦子娇说的，那天他喝醉了，秦子娇真的来了，可是黎硕为什么要隐瞒呢？罗瑞掏出手机，深吸一口气，给黎硕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很快就接通了，黎硕那头的背景音是轻音乐，没有什么噪音，显然是在家里。 黎大哥，你回家了？ 是啊，在家呢。你呢？回家了吗？ 哦，我刚从医院出来了。 小姑娘怎么样？ 还可以，过几天做手术。 嗯，希望她手术成功。 嗯，我刚刚见到秦子娇了。 我就猜到你会见她。 为什么你会猜到？ 直觉。 是吗？那个秦子娇说，上次我喝醉了，她去找我了。 是啊。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不好意思，我自作主张了。我觉得你不知道比较好，不然你会很难放下他，对你没什么益处。再说你想想，他憋闷了一个月，是不是挺解气的？ 你怎么知道他会憋闷呢？ 他特地跑来当然是关心你，跟着我去你家，留下来照顾你，也是关心你。每个人的付出或多或少，在潜意识里都会想要有回报，最低限度也要知道他付出的对方有接收到。你连个反应都没有，他肯定难受死了。 罗瑞感觉有些发毛，林硕这么深的心思，小慧要是跟他好，估计要被吃得死死的。还好黎硕人好，不然谁玩得过他？ 你做得对，我不知道是件好事。 否则这一个月里他会患得患失，辗转难眠，就像刚分手那时候一样。 怎么样，你们见面之后说了什么？ 也没说什么。 你如果不好意思跟我说，那就跟小辉说吧。我只劝你一句，跟着自己的心走，你觉得怎么样高兴你就怎么做，其他的不用考虑太多。 好，谢谢李大哥。 罗瑞回到家冲了个冷水澡，他在浴室里冻得牙关直发颤，发热的大脑却真的冷却了不少。手机里有两条新消息，一条是温小辉的，一条是秦子娇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先点开了温小辉的。那是一张温小辉在美国跟各色同学拍的照片，他看上去过得很好，温小辉特意写着左数第二个在追他。罗瑞回了他一条， 帅，但是没有黎大哥有味道。 温小辉马上回了一条， 你说的有道理，主要是沟通有障碍。哎，我有点想家了，想给你打电话，但我现在在上课。 两人用短信聊了几句，罗瑞想要打电话哭诉的念头再一次打消了。他只要一想到两人隔着十万八千里，小辉为他生气难过伤心，却又帮不了他，一定会很沮丧很失落，他就不想说了。在这件事里，他一个人难受就足够了，没必要牵扯更多人。他跟温小辉聊完了， 才鼓起勇气打开了秦子江发来的那条信息，里面只有短短几个字： 我会去找你。 罗瑞把手机扔到一边，重重地仰躺在床上。他忍不住想起他和秦子娇在这张床上做过的事。好吧，虽然没做完，但是那个他们相拥而眠的夜晚，真的是他这辈子觉得最幸福的一个晚上。他曾经被恋爱的喜悦充盈得满满的，然后秦子娇把他们一棒子打碎。他仿佛是从云端跌落泥沼，那种疼痛和羞耻，他真的不敢再体会第二遍。所以当秦子娇说想他的时候，他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只是怀疑，深深的怀疑。罗瑞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又开始魂不守舍，店里的姑娘都预料到了，一看到他就唉声叹气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罗瑞没想到秦子娇说来找他，第二天下午就来了。罗瑞一见到他就懵了，他都还没有准备好啊。秦子娇看上去非常淡定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在橱窗里拿了蛋糕去结账，罗瑞就眼巴巴地看着他结账。结完账，秦子娇拎着蛋糕走了过来。 我刚开始来买蛋糕的时候，你许诺了我很多优惠，现在兑现吧。 啊， 就拿约会兑现吧。